法师，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0面啊，680面倒数第五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倒数第五行，从又恶人造恶业，从这里看起啊，恶人造恶业，种恶因，得恶果，故生卑贱之家，形容枯槁，饥寒交迫，恼必恼身心，实为苦。这是总结的，善恶果报不同。善人行善，恶人这是造恶啊，种的是恶因，造的是恶业，恶业杀盗淫妄，这是恶业。恶因是贪嗔痴慢啊，我们今天讲五个，贪嗔痴慢疑。恶果这个地方先举出来，这是业报啊！你看，善人行善，来世生尊贵之家，福报大的就升到天上啊，福报小的还是人间呢享福。恶人就不一样了，恶人呢来生生卑贱之家，还算不错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没有是人身，他还到人道来了啊。不过到人道来这一生呢，没有福报啊，过的是贫穷啊，过这种生活，这都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啊。过去生中啊造的因，这一生呢得的这个果报，所受的果报。卑贱之家，这就是贫贱的家庭啊，家在社会没有财富，没有地位啊，形容枯槁，这是说身体不好，小孩营养不良啊，又遇到饥寒交迫啊，所以身心都受到苦恼啊，这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啊，身心的状况。下面是佛愚昧无知，不行正法，不行善事，是为念。当然小孩长大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环境啊，很容易染上不良的时候啊，愚昧无知，圣贤教诲他不相信啊，佛菩萨的教诲他也不相信啊。现在的社会完全向西方学习，啊，西方人的概念是什么？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， 啊，不相信世间有好人，这西方人的概念啊，你说你是好人，要拿证明来证明你是好人，你没做过坏事，跟东方完全不一样啊。中国人的教育自古以来从小就叫人心本善啊，中国人心目当中所有的人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啊。你是坏人，要拿你作恶的事迹来看证明哦，你是坏人啊。这是东西方对于人生观基本的看法不一样啊。那佛菩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，佛讲得很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完全一样啊！啊，我们讲本性本善，那不善呢？不善是学会的，是生出来以后后天学会的啊，所以教育就变成非常重要。啊，人性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，这是说明一个人，他的本性是善，习性不善。那习性善呢？这个人就是圣人，就是贤人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说啊，人人都是圣人啊，人人都是贤人啊。啊，习性好不都是圣贤吗？如果你不教他，他会在社会上学坏，那个习性就不善了。啊，他跟本性呢，本性善，习性不善，距离就越来越远了，所以需要教育，需要圣贤的教育，需要善的教育。啊，来跟我看看今天的世界，啊，再跟古时候一对比。我们就明白了，中国在上古的时候，《礼记》、《礼运》这一篇所说的、所记载的，上古时代大同之治啊。伏羲、神农、皇帝到尧舜啊，都还保持着大同之治。啊，到夏商周，夏禹死了之后，传位给儿子。那个儿子是真好，诸侯拥护他，人民拥护他，啊，真是个好人，就传给儿子。从此以后，儿子传儿子，变成家天下了。啊，在这个以前，真正是先贤于能，啊，做国君的，谁来继承呢？选人。啊，选德行，选有学问，选有见识，选有办事能力。啊，不一定选儿子。啊，夏禹王的儿子启确实不错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有能力。 啊，有能力啊，所以传位给他啊，那是个好皇帝，夏商周三代。将近2000年了，啊，夏400年，商600年，1000年，周800年，对，1800年，在中国称为小康之治。啊，这之后呢，中国就乱世，啊，中国那个时候的乱世像现在一样，社会动乱。啊，这些小国谁也不服谁，天天打仗。啊，孔子就生在这个时代，生在乱世啊。啊，这一段历史我们要知道，大同之治不是理想，是中国古代真正做到了。啊，那么汉以后中国统一了，一直到现在没有分裂过啊，2000多年维系大一统的国家，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，完全用伦理道德作为治国最高的理念啊，满清完了之后，我们疏忽了传统的教育啊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啊，中国人觉得挺新鲜。盲目去学习啊，在这一点我们都不如日本人啊，但是日本人之后也把传统文化疏忽啊，也没学西方，社会问题出来了啊，什么问题呢？人心不善。教育把人都教坏了，这就是恶因啊，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灾变，这是恶果啊。啊，确确实实，现在的人愚昧无知，不相信祖宗，不孝顺父母，不相信圣贤，不相信佛菩萨，所以不行善事。什么是善事？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的事情是善事。今天的一切事业都是为自己。对，向西方人学习啊。那么现在西方问题出来了，因为他因不善，所以果也不善啊，就金融风暴这些啊，我们看到日本稻盛和夫在北京的访问，我看到这个光碟啊，这是日本一个企业家，日本人称他是经营之神 啊，两家大公司50年来没有一年是亏损的，年年都赚钱。啊，什么样的风暴的时候，好像跟他都没有关系。啊，别人公司亏了，裁员了，啊，业绩大幅度的下跌了，他是年年往上升。啊，在全世界企业界里头，他是一个奇迹，所以别人向他请教，访问他，他完全用中国老祖宗的办法，他说得很清楚啊，他的理念、智慧、方法从哪里来？是从中国2000年前、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那个地方学来的。啊，他把他学到的用在企业，企业发展出来了，稳定成长。啊，所以他说了，欧美这个经商的这些理念好，为什么美国还有金融风暴？那，这就说明有问题了。啊，他自己经营50年，什么风暴与他都毫无关系。啊，若无其事。啊，天天照样在成长。所以，我听了他的话，我明白了，他把我们中国的家道搬到他企业里头去了。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安定啊，人民都过得幸福美满的生活，靠什么？确确实靠家了啊！中国人是大家庭，一个家庭从300-400人以上，人丁兴旺的700-800人，所以它是个社会团体。5代同堂，啊，所以从小这个教育不准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不可以啊，想着什么？想着自己的家啊，你生在这个家庭，你为这个家庭争光了啊，你要一定要叫这个家庭世世代代兴旺，这从小教的啊，不能有私心啊，所以全家的人有家道家学，是全家人一条心，这个团结的力量太大了啊，每一个人要为家庭争光，不能为家庭丢人。所以在社会上，无论是做人处事，都大公无私啊，都受到人的尊敬啊，这种精神啊，所以治家就能治国啊，治家就能治一个公司，一个公司跟一个家一样的啊，国也一样的，范围稍微扩大一点，所以齐家就能治国，治国就能平天下，给天下许许多多国家做榜样做典范啊。道生先生能把中国这个家这一套东西搬到他的企业，他企业兴旺啊，做成功啊。日本航空公司 濒临倒闭，这是一个大的企业啊，也是私营的，不是国营的，员工30000多人啊，濒临倒闭啊，首相邀请他出来帮助日航，救救日航啊，他出任董事长，他估计大概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转亏为盈，他真做到了，所以别人不敢想象。那为什么呢？他就把他自己经营那个理念搬到日航，把日航所有的员工都变成一家人啊，利益是家里的，这是从中国人讲中国的理念啊，跟外国理念不一样啊，经营这个企业利益第一个是给谁呢？给员工啊，他不是说我老板呢，我经营的啊，第一个利益第一个是老板的，这是外国人的观念啊，我们中国人不是的，员工国家第一个利益是百姓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做，所以整个公司的员工都把他公司当作自己家庭啊，热爱家庭，全心全力的服务，真的兴旺起来。那第二个利益给谁呢？给客户。最后的利益是公司的。啊，公司亏不亏本？不亏本。这个叫一般讲双赢、三赢呐。啊，员工得到好处，啊，待遇大幅度提升，啊，顾客服务周到，顾客很满意，公司又赚钱，啊，一举三赢，中国传统文化了，啊，所以从小教小孩，你为全家，不是为你个人呐，啊，全家通通顾到啊。你要顾到你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、五代同堂，你要顾虑到你自己的兄弟、你的堂兄弟、你的族兄弟啊，你全家这个七八百人的时候你全都顾到，你为他们谋福福利啊！啊，中国这个国家屹立在东方几千年而不衰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东西啊，这是中国古圣先贤经营这个国家、经营这个家庭的智慧方法。能力充分发挥，哪有做不好的道理啊，我们看到这光碟，听到这报告，非常感动人啊，这个人对中国东西了解，完全用中国的，他不用外国的啊，他做成功，做出榜样啊。日本今天遇到困难啊，日本的朋友来问我，我看着光碟说，哎，他不错，你问他就可以了。那问稻盛和夫就行了，哎，他肯定有方法，就日本。肯定有方法化解灾难，那是什么？种善因得善果啊！你有聪明智慧，有方法，而且这么多年他有经验，丰富的经验啊！中国人有历史的经验啊，几千年历史经验，太可贵了。在外国找不到，全世界独此一家啊！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相信啊，中国的老祖宗是积德的， 是讲伦理道德的，不是胡乱来的。啊，这个家庭后世的子孙，虽然违背了老祖宗的这些教训，啊，现在受一点苦难，不会灭亡。啊，老祖宗怎么可能让他的子孙绝灭了？绝对不可能。他是爱子孙的，啊，所以有灾难不会灭亡。啊，如果我们回头像稻盛和夫那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啊，传统的智慧、传统的方法、传统的经验，那中国会就复兴起来了。啊，他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啊，告诉我们中国东西有价值，中国东西真好。啊，我们不知道日本人做出来了，大家都看到，你们都佩服。啊，很难得了，我非常感激他了。啊，不做出来，人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做出来了，可惜没有延续下去。啊，我们在汤池小镇做的小实验。啊，做了三年，做得很成功啊，完全用老祖宗的理念，用老祖宗的方法，用老祖宗的经验做出来了。啊，而且很快，我们大概就三四个月，这小镇的风气完全转过来。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做了八个小时的报告，做了三天的展览。啊，非常成功。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代表大使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。啊，有效，不是没有效。啊，我们是出家人，这事情不是我们做的，不该我们做的，没人做，没人相信，做个样子，啊，给地方政府看，你们觉得好，全部交给你，你继续去做，啊，非常可惜，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认识，没有信心，啊，半信半疑，把它解散。啊，所以日本人来找我来问我怎么救日本。嗯，照中国老方法，日本就可以救。啊，非常难得，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在那边做得这么好。行了，你们去做，一个做好了，我们中国人会醒悟过来，全世界人会醒悟过来。啊，都向日本学习。啊，其实。全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，啊，世界才会有安定，才会有和平，啊，全世界人民才真正有幸福美满的一生，啊，这是我们读到这一段了，非常感慨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善恶报应，丝毫不爽。啊，善因一定有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啊，唐更多做恶业，时多恶道。啊，这个人还算不错，造的恶业还到人间来，不过在人间是合适性。啊，那一辈子合适性，一辈子合适罪，是因为他。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。啊，一个前世造的恶因，啊，还算不错，还能够得人身。得人身，如果遇到正法，他要能够接受，好好的修行，他就转过来了。 啊，我这一生跟大家做的示现呢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应该就是前世造的恶业、恶因。这一次我生在贫贱之家，啊，生长在农村，啊，家境清寒，没有土地，没有房屋，啊，父亲谋生非常辛苦，啊，做一个公务员，靠薪水过日子，啊，一生没有能力去买一块地，没有能力去买一个房子。啊，但是我们就是受了一点好教育。啊，小时候在农村，我们家乡这个农村是中国有名桐城派的发源地。啊，这是个学派。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就是方苞的后代，桐城派的始祖方苞，明朝时候人，他是方苞的第十六代。啊，所以乡下私塾都很多，读书的风气很深。啊，所以从小哎，读了一点传统的教育，啊，学了一点传统教育，啊，知道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有这个概念。啊，虽然有这个概念，可是长大了，在学校念书了，就读了一些外国东西。那个时候中国东西有，但是分量不多了。啊，大部分都是接受外国人思想。啊，所以渐渐的迷惑了。啊，这个时候难得碰到方东美先生，把我带回来了。啊，小时候有这点根，把带回来了，才有今天这个成就啊！全靠教育啊！认识方东美先生之后，啊，带回来了。这第二个就遇到张家大师，完全带到佛门，所以我从26岁以后所接受的是佛陀教育。啊，这个教育好，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相比，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说理说事清楚深刻，啊，佛经里面讲的宇宙缘起，讲人生的来源，啊，这是哲学上的大问题，也是科学上的一个大问题，跟近代量子力学所研究所发现的成果完全相同。啊，证明老祖宗的智慧，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孔老夫子，2500年前的人，啊，你说现在人聪明，现在什么人能够写一部书？不要说超过《论语》，跟《论语》可以相比的，你能不能去找到？那你写不出来，你就不如孔子了。啊，有没有人能够写一部书像老子一样？老子的东西不多，啊，5000多字，一篇文章，有没有办法超过他？有没有人能写过一篇东西，能够超过《无量寿经》？从这上面想呢？我们自己傲慢的习气就降温了，有什么值得骄傲？那也比较不行啊，真不如人家了。 啊，科学这套东西，你说我们老祖宗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为什么不发展？如果要发展，地球可能早就毁灭了。啊，所以中国老祖宗跟我们想的这个途径，不像科学这边，像人文。啊，向伦理道德这个方向发展。啊，你得到真正快乐的生活。啊，今天科学技术发展，你去问哪一个人有幸福？你问做大官的，他幸不幸福？啊，我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，啊，都像朋友一样的，我问他幸不幸福，摇头。我也认识很多发大财的，啊，有几百亿财产的，啊，幸不幸福？不幸福。睡觉都要吃安眠药，你说糟不糟糕？没有安眠药不能睡觉。确实如此，他年龄都不如我，都没有我这么大了。可是我生活的比他快乐，比他幸福啊！那这他自己知道啊。所以佛陀教育，就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生活所需。知足就常乐啊！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啊，吃得饱，啊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居住，遮蔽风雨，足矣了，知足常乐。啊，房子大好吗？不好。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，啊，这个中国朋友到美国都买大房。我是买个最小的房子啊，多大的？一房一厅。我买的房子很小啊，很便宜，好整理呀！啊，外头有个小院子，种些花草，种些竹子啊。我到美国那个时候，好像我买的那个小房子。啊，那个土地小院子，那个时候美金22万的啊。以后我离开了，我把那房子送给悟道了，悟道好像把它卖掉，卖了30多万啊。越小越好整理，我只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要是房子住大了，一天搞4-5个小时来整理房间，你是房子的奴隶呀，你不是主人呐。啊，这段事情要到年老的时候才知道，年岁越大，希望住的房子越小，暖和。啊，整理不费功夫。啊，你才有闲情逸趣，每一天去劳碌去整理房子多辛苦啊！所以我们在外国看到，在中国这些人可怜。你看，外国工作5天，一个星期放假2天，啊，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他要用1天的时间呢整理他的房子，啊，一整天好辛苦，一整天的时间。啊，院子很大，一个草啊，花草树木要去观看，很麻烦啊。另外一天的时候，他要忙着准备下一个星期啊，他生活所必需品，再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食物啊。平常没有时间，就上下班，所以这种生活很可怜。啊，都是为衣食而奔波。是你买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？ 啊，外国请不起工人，啊，找工人来帮忙的时候是算钟点费的，一个小时多少钱？啊，所以那是很富有的人家，这才有几个工人呢，平常一般不可能的。啊，在外国住过的都知道。啊，所以外国住过之后，要读中国书，就会羡慕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羡慕古人的生活。古人生活，虽然他没有这些科技东西，他们生活在诗情画意，真正有现在所谓生活的艺术啊，他其如艺术的境界，那真正的享受啊！现在人连做梦都做不到，他哪里懂得？那么我也做多了，死了以后三途去了，我倒是三途，我归出生地狱。故云从苦入苦，从名入名啊，这就是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啊。他往后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世比一世苦。啊，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社会，跟经义没有两样啊。我们中国不要说多，最近的500年啊，明末清初，从这里一直看下来，也是一世不如一世，满清入关，建立政权，盛世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康熙60年，61年，雍正13年，乾隆60年。啊，乾隆的儿子家庭还不错。啊，将近150年，太平盛世，真正是国泰民安呐。啊，社会秩序都上轨道。啊，嘉庆以后，真的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！啊，到清朝末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社会就动乱了。啊，所以这一个世纪，这100年。中国社会是乱世啊，在将来历史上，后世写历史的人，这个时代是乱世。啊，拨乱反正。能不能？能。还得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。我们就能够恢复盛世啊！要肯定老祖宗东西好你要没有信心，你要不明了，向稻盛和夫请教 他会告诉你，他对于中国东西研究学习比我们透彻啊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成绩做出来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不会怀疑。就精忠机缘，如是六趣生死因果，六趣就是六道啊，六道里面这生死因果其理幽深啊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非九十五种外道之所能知。这是印度释迦牟尼佛在世啊，这是说印度一般的宗教啊，九十五种。印度当时是宗教之国啊，他们宗教也有相当深奥的道理啊，但是没有佛法讲的那么透彻，讲的那么清楚。啊，为什么称他是外道呢？外道不是亲世人。啊，外道是所谓心外求法，这叫外道。啊，佛教他的弟子啊，教学生完全从自信里面求。你看明心见性啊，慧能是一个最好的代表啊。见性之后怎么样？见性之后发现了自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行，有圆满的技能，有圆满的福报，样样都不缺啊。所以佛法教人从自信当中求，不要向外啊，回归自信啊。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明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你相不相信？啊，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啊，释迦牟尼智慧、阿弥陀佛的智慧，我们通通都有啊。跟他相比，没有丝毫相差了，完全一样的啊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样子？我们把自信迷了，没有去用它。那他们不迷，所以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他全都用上了，就这么个道理 啊自信里面的能量比我们今天科学不知道超过多少倍啊，你搞了个玩意干什么啊？到远的地方不需要交通工具啊，这一念头想，那个人已经到了你了，你说多自在，何必要这些机器啊？所以你说这个佛法要不要发展的？不需要，回归自信，六种神通出现。今天科学技术都达不到啊，天眼无需要去用机械 啊，所有一些障碍是透明的，都能看见。啊，从我楼上往下看，楼下几层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不需要任何机械。啊，天耳用不着手机啊。啊，在远方的朋友，你就可以直接通话，而且通话的时候，心相就现在面前，就如同对面。啊，也无需要机器。啊，还有他心，现在的机器做不到。啊，别人心里面想的，你都知道。啊，虚命知道过去。生生世世啊，神族飞行变化啊，现在科学是用着很笨拙的机器啊来使用这些东西啊，这是我们本能，个个都有，一点都不稀奇啊。那个漏尽同时无比的快乐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啊！你所享受用的东西，随心所欲，它变现变化的啊！这就是科学家所梦想的能量变成物质啊！物质不要用了，又变出能量就没有了。你是这个多自在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兑现，在经典上介绍，他要科学干什么？没用处啊，那是幼稚，幼稚园的物品。啊，佛给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相信，到极乐世界去，你不就全看到？全明白了啊！所以这些事、这些现象啊，九十五种外道他们没法子知道。为什么？凡夫，他们没有明心见性啊！只要见性，就全知道。人人都能见性，见性不麻烦。我说了，只要你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就解决了。那要不要学习？不需要。慧能大师没学习过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见性，他什么都知道。那释迦牟尼佛讲的学经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。啊，这叫内学。啊，内学丢掉了，向外学习，这叫成外道。外道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然后祖师告诉我们。外道有门外外，有门内外。门内外是我们自己学佛的人，我们也心外求法，这外道啊，这门里头的外啊。啊，外面人不知道向自信求，那是情有可原的。学佛的佛门弟子也向外求，不知道向内求。这都变成门内外了。所以下面说，唯我世尊独知其缘啊，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彻底见性了，见性不是见到一部分了，圆满的见到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原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，真见到不是假见到， 但是见得不够深，不够透彻啊，所以慢慢还要修啊，也就是还要放下啊，他起心动念分别之都放下了，那还放下什么？习气啊，习气可不好断的，无量劫养成的，不定什么时候冒出来 啊要把这些习气断干净就圆满了。释迦牟尼佛这习气通通断净啊，在净土中习气断尽就回归于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啊，这个在佛法里叫圆满的佛果，究竟的佛果。要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人圆满的自性，不是别的。学佛学什么，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，否则的话你就学错了，你就变成外道了啊。佛法没别的，一切都归自性啊，所以说佛独知耳啊，只有他知道。佛可以教化了，开心真实。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，这就教化众生，教了49年开明显示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这真实啊啊，到底是个什么？只有他清楚，只有他明了。啊，49年讲经教学，无非是开心真实，就是事实真相。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，啊，般若经上常常看到。但众生愚痴，他不信，他不信。啊，这就难教了。故云信心者少啊，信的人少，行的人更少啊。信而不行变成了知识，现在讲究佛学啊，佛学是信他，研究他，不做，不做就不肯回归自信，不肯放下分别执着啊，分别执着放不下，当然起心动念是更放不下啊。行就是放下啊，你知道不肯放下，你还是反复啊。你有佛教经典的知识，你没有佛的智慧啊。智慧说，智慧要有行动才有智慧啊，没有行动的话没有智慧啊，所以他还是搞六道轮回啊，还是在受苦受难的 啊业因果报他没办法逃掉。是故世间生死不休，恶道不绝。为什么六道不会消失？原因就在这里啊，是世间人不信佛的教诲啊，作恶不断啊，他天天在干啊，所以故有自然三途，痛不可言。 啊，自然三途人出生恶鬼地狱是自然的感应，没有人在这里操纵，没有人在这里管理，也没有人在这里设计啊，全是什么业力变现出来的。你的善业变天堂，你的恶业变地狱啊，三恶道痛不可言，这里太可怜了，太苦了啊，用一个烧来比喻啊，就好像你入猛火，你被烧死了。这是总结五物，五种物，五种因所感得的果报。下面幕后这一段是佛劝导我们要回头啊，要觉悟啊，要永远摆脱这些苦难啊，啊，我们依佛教诲转无物变成了无善，大无善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那要是跟十善合起来讲呢，这最后一条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那这就是大善。我们看经文，如是无恶，无痛，无烧，譬如大火，焚烧人身，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之意，端心定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深得度脱，获其福德，获得长寿涅槃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业。啊，佛把我们在六道轮回受苦的原因是什么？果报说出来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最后劝导我们：啊，你要把无转过来，就是无善。啊，无善的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地方的无善，我们就晓得，就是无界是善，这一品经，注释无，第三十五品，就是讲的无界是善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末，这是这一品经的最后一段，末后劝翻转无二乘无善。啊，一定要把我翻转过来，再变成无善的，这才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。啊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！无是业， 不善的业，你造作。无痛是花报，现实报。无烧是将来地狱果报。佛在这里用两句话形容它，譬如大火，焚烧人身。这个比喻是比喻无烧。先说果，然后再说因。说果什么？你会警觉到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冷静地来观察，灾难频繁了。我这个地方有一份资料，是我们同学，你看密密麻麻，这是什么？新闻标题，灾难的新闻标题。我不要看内容，我就看看那标题，是些什么灾难？这一个月有多少起？他们从三月份就给我这样的资料。今年三月有82起，四月有59起，五月有67起，六月有155起，七月有176起，现在是八月，我估计八月会超过200起，说明什么？这个灾难频率月月上升，而每一次灾难呢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不是好现象。很可怕了。2012，古老的中美洲玛雅人的灾难预言，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公开提出了讨论，可不可能发生？我们看看现在这些征兆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认为可能，也有一些人认为不可能。因为毕竟发现这些灾难都是过去没听说过的，历史上没这个记载。我们依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，灾难不是自然的，佛法里面自然是最美好的。所以佛要求我们要随顺自然的规律，自然的法则。中国古人也讲求随顺自然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一定随顺自然，不能改变自然。现在的科学是要改变自然，改变自然是破坏自然的规律，要随从他的意思来建造。那么我们看呢，大自然听不听这些人的话呢？自然爆发出这么多的灾难， 说明自然已经在反抗了，自然已经在报复你了。那么就这几年看吧，到底是人能战胜自然，还是自然战胜科学？科学现在跟自然在对抗，看谁打赢。这一仗我们可以能看得很清楚。这灾难从哪来的？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所反映的大自然的报复。没有这些科学技术，人想破坏自然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做不到。现在有这些科学技术，人确实可以破坏自然。自然也不甘心情愿，他来反抗。真的会吗？现在我们知道真的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万事万法全是有机体，也就是说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动物是活的，大家知道，植物是活的，也承认。所以植物称之为生物。矿物他不承认，认为矿物没有生命。日本江本生博士做的水实验，水是矿物，他做了17年，证明了。他还在联合国做过好几次的报告，很多科学家到他那参观，证明它确实是符合科学的这些条件。它不是欺骗人的。证明水会看、会听、懂得人的意思。10几年来。很有效果。现在台湾有一部分同修也在做这个实验。也做得相当成功。他们用的这些仪器比江本生的时候还要先进。告诉我看得更清楚。水结成的绝活，这个雪花。而且能够把握住，因为它变化太大，实在讲变化就是一两秒钟，你要抓住，抓不住这个图案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摄影要快速摄影。现在不但快速，可以连续摄影，一次照好几张。这是仪器比从前进步了。水是矿物，会看、会听、会懂得人的意思，这就说明了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所有物质现象是什么，从哪来的？从意念来的。这是阿赖耶的三现象。阿赖耶第一个现象业相，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。从业相一变就是转向。转向是什么呢？转向是意念。我们现在讲精神现象。 所以精神现象是早于物质，先有精神现象，能量变成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变成物质现象。啊，这个事情是被德国的科学家布朗克发现的。啊，布朗克他发表他的论文说，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存在，物质是假的。啊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，物质是从念头生的。啊，现在有一些人很重视念头的意念了，知道意念的能量太大了，啊，它能变现出物质。啊，物质现象的本质是呢，是一个波动的现象。啊，这个波动频率非常之快。啊，佛经里头弥勒菩萨说了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我们现在的计算大概是一秒钟，啊，振动频率多少呢？16000兆次，单位是兆，16000兆次，这个频率。啊，快速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，电影荧幕上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因为它快速的移动，啊，我们旧式的电影，啊，我们用的这个电影的底片，啊，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这叫负频啊，正频啊，就是幻灯频啊。在放映机里面，1秒钟24张啊，所以你看是24个幻影的像累积在这个地方，你眼睛来不及看，所以你以为是真的。那佛告诉我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觉察到的这个现象里头，就是跟电影的道理是一样的啊，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幻灯片，而这个念头停留多久呢？啊，是1秒钟的1600兆分之1啊，1秒钟里头是1600兆次。这个速度在滚动，你不知道是假的啊！电影才1秒钟24次，我们就被他欺骗了，这眼睛被他欺骗了，以为是真的。所以这个世界，《金刚经》上的比喻是比喻的非常好，非常精确，一点都不假，梦幻泡影。啊，金刚经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真的是这样的。如露亦如电的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故佛菩萨的看法是这样的。啊，它像闪电，它像露水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存在的时间很短。啊，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不过几十年而已。啊，寿命长的70-80岁就算是寿命长的了。啊，40-50岁过世的很多。真的是如露亦如电啊，应作如是观。你这样看法就正确了。就对了。 啊，所以事实真相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还会不会去造恶呢？不会了。真的叫心平气和啊，心平气和是学问，是功夫。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叫你放下，谁肯放下？谁愿意放下？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叫你放下，你自己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真的了解了，不可得，连这身体都不可得。啊，何况身外之物呢？一切法不可得。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。这个人我们就称他做佛，称他做菩萨。佛是圆满的清楚明白了，菩萨是清楚明白没有达到圆满。啊，但是这些人确确实实他们的心清净平等，他们有起心动念，他们有分别之处。啊，所以他有真实智慧。智慧从哪里？智慧是自信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这叫内学。啊，不但智慧是本有的，德行是本有的。也就是说，像中国老祖宗所说的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。是自性里的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在佛法里面我们讲三规五戒十善啊，六合六度普贤十愿，通通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头的，不是哪个人故意想出这些东西来教人，不是的呀。啊，你要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原来佛没有一样东西叫人，全是你自己的。啊，五戒是你的本性，十善是你的本性，三规觉真净是你的本性，佛没有一样东西叫人。啊，所以孔子讲：“述而不足，信而好。”这两句话千真万确的真话了，不是假话了，不是骗人的。啊，佛没有东西叫人，你自己本性里面是圆满的，是究竟的，你顺着本性，你的享受就是佛菩萨的享受。你违逆本性，要想方法要改变自然的时候，那你就灾殃就来了，你就灾祸就来了。啊，自信就是自然，自信里面智慧德能就是自然本有的法则。啊，只要你随顺。啊，所以贤首过思。贤首过思是明心见性的人啊，是大彻大悟的人啊。啊，真正放下了。啊，他们的境界跟六祖慧能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啊。啊，教给我们四种心得。啊，这是学佛人必须遵守的。第一个是随缘妙用，你看随缘，随缘是什么？普贤菩萨讲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叫随缘。妙用是什么？妙用是不分别不执着，就妙用了。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大功无私。没有好恶啊，不是这个我喜欢你，那个我讨厌你，这不行啊，这就不妙了。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染污，他没有高下，没有染污就是清净心，没有高下就是平等心。在随缘里面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这叫妙用。啊，随缘里头我用什么？我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用觉而不迷的心，这叫妙啊！啊，我要用自私自利的心，用贪婪的心，用嗔恚心，那错了，那不妙了。那你就造业了，你去制造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是你的恶念、恶行变现出来，它是一场空。啊，所以佛在此地这个总结里就劝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相信。煞道淫妄酒是恶业，贪嗔痴慢疑是恶业，怨恨恼怒烦是缘业缘，这个业因缘混合起来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现在你的生活就是痛苦，你富有，富而不乐；你地位很高，贵而不乐。啊，你的日子过得很辛苦，你的前途是渺茫，你不知道生从哪里来，不知道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这怎么不苦？如果你觉悟了，生从哪里来清楚，死了到哪里去也清楚，真快乐啊！在这个世间吃饱了，穿暖了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，租了，不要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个灾难来了，啊，怎么个做法？念佛重要啊，学习无量寿经重要啊。所以我从去年我们这个清明开始，把华严经暂停，来讲无量寿经。为什么？就是救这个灾难。啊，现在我们把无量寿经每一天加到4小时。啊，我哪里都不去啊。希望把这部经赶快讲念完。啊，有不少同学在整理。啊，有出文字的讲义出来了。啊，那么再有广电帮助大家认识宇宙人生真相，认识六道轮回，认识十法界，认识西方净土，认识阿弥陀佛，我们自然就有选择了。啊，所以这部经重要，我估计大概10月可以讲念了。啊，后面剩下来不多了。要知道断恶修善，啊，这个地方教给我们， 若人能于无痛无烧之中专业其心，制止意业之三恶，端正身心，这是第一个。啊，教导我们把无我翻过来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头一个要把心端正过来。啊，你看现在我们确实是处在无痛无烧之中，这就是真话。我们怎么办呢？专业起心，制止意业，业是念头。啊，念头里面呢，三恶就是贪嗔痴。啊，我们今天讲五恶，贪嗔痴加上慢疑，贪嗔痴慢疑这五种东西，我们要把它制止住，心身心就端正了。啊，这就是世尊在经教里常说的，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啊，我们要化解灾难，这是主力。念头一端正，灾难就化解了。啊，现在外国人，美国的布莱登，我听说出了好几本书，我没看到。啊，我只看到一种。啊，听到他一次在悉尼做的报告。啊，教给我们应付啊这个灾难。他提了三句话。啊，教我们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这一句就是端正心念。这个灾难可以化解。地球社会都能恢复正常，而且将来的地球会变得更好。为什么？人心转过来了。啊，话说的没错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现在问题就是人肯不肯回头，关键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出来，我们相不相信他，肯不肯听他的话，能不能依教奉行。啊，如果我们不相信，不听他的，啊，不肯照做，那么换句话说，灾难就不能避免。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吗？那第二呢？言行如一，诚实不欺。这第二个就是不妄语，口业改过来。啊，对人对事对物要用真诚心的。啊，妄语成了一种习惯。前面我们读过，妄语里的包括两舌、挑拨是非。啊，绮语、花言巧语。啊，所以这些都要戒除。啊，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。啊，言行如一，诚实不欺。啊，把这个毛病改过来呀。啊，第三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恶，我们就指本经里面所说的， 杀盗淫妄酒，我们决定不能做。翻过来就是善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啊，或是善的啊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欺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就是这种善奉行啊，我们一定把它做到啊。第四是则能得福，度脱生死，这个第四是现前的果报啊，你能得福报啊，世间人所追求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啊，佛都教给我们，能不能求得到？求得到，能。佛是门中有求的人，这是如理如法的求，没有带恶业在里头，真正福报啊！啊，我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，那命不好啊！啊，命里面没有财富。命里头没有地位，这就贫贱的啊！什么样命？乞丐、教化之命啊！前世造的不善嘛，那感到这个苦，这个罪报嘛啊！好在是，我26岁遇到佛法。遇到佛法，我相信，我能听得懂，我能理解，我依教奉行，你转过来了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你怎么没来？啊，怎么办？求财布施。我跟老师讲，我说我生活非常困难，我哪有钱去布施？老师告诉我，一毛钱也没有，一毛钱可以。啊，一块钱，一块钱也勉强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，你要有布施的心啊，心不能断，遇到缘你就要去做。那我就从一毛一块，老师教我的就布施了。哎，可是布施没想到真的越施越多啊，以前布施我没有计算的，没不知道啊，那顺手就出去了啊，知道布施的很多啊，进来很多出去就很多啊，我没有拿去享受啊，生活还是很清苦啊。99年啊，那是大宗的布施啊，我就注意到了啊，从99年到现在，每年我布施出去的大概是美金1000万呢。这从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啊！那钱从哪来的？我不知道。设方供养的，设方供养，设方就去了。啊，所以真叫有求必应，想做什么事情，那就有很多人存钱来，用不完。啊，给他们做好事，现在要不想做事，希望大家别给钱给我啊，让我清净自在一点啊，我有钱再想想做哪些好事，没有钱就不要想了，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最好啊，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别给自己添麻烦啊！发布施确实，我学印光大师啊，四种供养多半都用在发布施上啊，所以每一年印点经论善书，不计其数啊！我在台北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 专门干这个事情。那是全世界。那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平等看待。那他们有的经书送给我们帮他印。那钱不要他的，我们拿钱替他印。印好了之后送给他们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印了不少外国的宗教圣书。啊，这是他们那个地方流通的。啊，我们帮助他。啊，在小部分是救灾。啊，要用一部分。啊，病苦、医疗。啊，再就是清寒学生的奖学金。啊，我们年年都送，要做这小事情。啊，所以财时得财富，法时得聪明智慧，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，通通都得到了。啊，而且生活得非常快乐。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啊，人家跟我讲灾难，我怕不怕灾难？我怕灾难。为什么？我想往生。啊，这个世间我住够了，我不想再住了。那佛菩萨不让往生，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我住在这个世间，一天不会空过，就是讲经，讲经教学是我的正业。那其他的活动，我这么大年岁，我统统谢绝了。啊，真有人找我，我或者在此地讲两个小时，录一个光碟送他送去。啊，或者我写一篇讲演稿，我派一个人到大会去宣读，代表我，让我无量寿经不要中断。啊，晚年活一天讲一天经。啊，没有这个讲经的设备地方，我绝对不会去。啊，日本全国讲经，它有这个设备。啊，有网络，可以同时向全世界播出。啊，这个对我不造成伤害。我讲什么东西？讲无量寿经。啊，无论到哪个地方都讲这个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经典所在之处啊，这个地方就有福报啊。所以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定要记住啊。这两句话，儒释道都讲啊，不但儒释道讲。每一个宗教都讲啊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所有圣贤共同的理念，共同的教训啊，这能得福度脱生死啊。我们想了生死啊，我们死了之后有一个愿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老师告诉我，心想事成，我们天天想必定成功。那我们讲的是阿弥陀经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经，我们念的阿弥陀佛啊，我们学习的是跟阿弥陀佛学习啊，身口意三业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那所以你看，照这个去做，你决定能度脱生死。会所缘，寻因即行，一行见因，是名言行相符。符有做的意思，有成的意思。啊，言行是一致的。啊，行言起行，这就是遵守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训。啊，这个注解好。无量寿经传到中国以来，一直到今天，这个注解是第一注。中国古人注解就两种，日本多，日本大概有30多种啊。但是这一种这个注解是一切注解的集大成啊。我们看念老这个经文后面列出他引用的书籍啊，经论古德著述总共193种，所以这个著是极著，是注解的集大成啊。读这一本著是古今中外佛菩萨祖师大的注解全在里面，全都看到了啊，所以我称它是第一注啊，有这一步就够了，就不要再找麻烦了。这一本书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，这一部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，你都拿到手上了，什么时候要去，什么时候就去成了，一点都不假。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白来啊，这一次来得太好了，太殊胜了。那到极乐世界就见阿弥陀佛。啊，见到阿弥陀佛，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最后一句，可得长寿离欢之道。哦，这一句可了不起了，这是成佛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。长寿就是无量寿啊，长生啊，真正的长寿，不生不灭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证得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自己要晓得，那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。啊，那无量寿是多长呢？华严经上所说的三大阿僧祇劫的天文数字啊，这么长的寿。啊，可是这样长的寿命是你肯定证得妙觉果位。正到妙觉果就真的无量寿了啊，那就真的无量了，不是三大僧祇劫啊，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啊，这真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命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，真正的无量寿。 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先从有量的无量寿，然后就转变到真正的无量寿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世间也有长生之事，这世间不可能的。啊，秦始皇希望长生的，派徐福到海上去求神仙，带了500童男500童女，啊，这一去就没回来。我这一次在日本讲经，日本同学就问我这桩事情，啊，他说日本传说日本天皇第一代的天皇就是徐福，他问我有没有这桩事情，我说有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。啊，我们后面一般人判断呢，他也是去到日本去的。啊，那如果是日本天皇是徐福的后裔，就是我苏家姓徐啊，那我们是同一个祖宗啊。啊，日本跟中国是兄弟之国，应该要相亲相爱啊，不能有任何冲突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是家道啊，兄弟睦啊，这是孝顺父母啊！啊，兄弟不和，你说父母心里怎么样？啊，所以中日是兄弟之国，应该要和睦相处，要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啊，这是讲经听到这些事情，顺便劝导大家。啊，为证无生，则不生不灭，故离世间生死。方是真长生，叫真正长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